下喽。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让你 love me 帅到那些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学校里我最爱你爱你。 好消息，国一国二汽车置换买奥迪享受高额补贴，赠交强险，老奥迪换购追加3000元补贴，还有白金卡会员奥迪自行车相赠。详询北京奥之旅010-6137-8888。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澎湃汽车城以最优质的服务，携国内众多汽车一线品牌，创领京西南最大汽车园区。澎湃汽车城地址：京港澳高速延村出口向西200米。 450亩地长期招商，现有库房14万平米，整租分租均可。招商热线400-65-40068。450亩地长期招商，招商热线400-65-40068。 全新一汽款奇骏，七座智领 SUV， 征服未知挑战，出发，再上征途，焕然新生，智勇升级。4月6日，全国震撼上市，详询请到东风日产涿州专营店，电话366-9210。 涿州新闻，涿州新闻。 各位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涿州新闻。5月5号，华侨城集团党委常委、华侨城股份公司副总裁姚军一行到涿州市就相关项目合作事宜进行考察洽谈，市领导王彦青、陈宇、王志前、李庆林陪同考察。座谈会上，副市长李庆林介绍了本市的基本情况，京南经济开发区相关负责人介绍了拒马河生态文化产业带项目的战略规划情况。姚军表示，华侨城集团十分重视与涿州市的合作，下一步他希望进行更加细致深入的调研，尽快达成具体合作意向，实现双方合作共赢。市长陈宇希望双方能够密切合作，借助华侨城的影响力，助力涿州做大做强全域旅游产业。王彦青表示，市委市政府大力欢迎和支持华侨城集团前来涿州发展，双方可以合作的范围十分广泛，希望加快对接步伐，进行全域合作研究，尽快启动前期合作项目，实现双方共同发展。5月8号，涿州市市长陈宇主持召开市政府8届4次常务会议，学习河北省规范性文件管理办法，研究三车治理、创建国家园林城市等当前重点工作的实施意见。市政府常务会议组成人员出席会议，市人大、市政协相关领导列席会议，会议还邀请市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参加会议。会由市长陈宇主持，会研究了涿州市市区三车整治专项行动实施方案，会研究了涿州市创建国家园林城市工作实施方案，会研究了市政府与中国冶金科工、华侨城、天安数码城、华大基因战略合作协议书，听取了市卫计局、文广新局有关工作汇报，并研究关于建设特色小镇的实施意见等相关事宜。好，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涿州新闻。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疲倦的街灯破晓前一盏一盏熄灭，我踩紧油门，迎着风，整夜都无法合眼。阳光从地平线开始蔓延，我还留在黑暗的边缘，茫然的心忘记了时间，定格在最后的画面。在黎明破晓前，你终于说出我们的爱情没有明天，是谁的出现，该谁说再见，写好的剧本摆在眼前。在黎明破晓前， 走以前抽空了时间，是这一生最冷的夏天。前一站一站熄灭，我踩进油门，迎着风，整夜都无法合眼。阳光从地平线开始蔓延，我还留在黑暗的边缘，人的心忘记了时间，定格在最后的画面。在黎明破晓前，你终于说出我们的爱情没有明天，是谁的出现，该谁说再见，写好的剧本小前，沉默的侧脸是如此美丽，如此遥远。你带走一切，抽空了时间，是这一生最冷的夏天。偷偷失去，眼角的泪不想轻易被发现，在天亮之前做好准备，别让心事太过明显、哦、在黎明破晓前，你终于说出我们的爱情没有明天，是谁的出现，该谁说再见，剧本摆在眼前。在黎明破晓前，沉默的侧脸是如此美丽，如此遥远。你带走一切，抽空了时间，是这一生最冷的夏天。你带走一切，抽空了时间，是这一生最冷的夏天。 好音乐九五九，英国小记者夏令营开营了，十五天畅游不列颠，寄宿当地家庭，学习纯正英语，锻炼表达能力，体验异域风情，开拓眼界，还会在好音乐九五九电台发回现场报道哦。 我是九五九小记者马宇涛，这个暑假我要参加英国小记者夏令营，我也邀请小伙伴们一起，我们在英国过一个快乐的暑假吧。 报名热线：微信手机同号13552053567，13552053567。跟着电台主持人去英国，除了学习还能参观到哪些地方呢？我们会去到伦敦、牛津、剑桥、伯明翰、约克、爱丁堡、湖区、曼彻斯特、温莎等城市和地区。在伦敦就去格林威治皇家天文台研究星象，去大英博物馆观看馆藏，可以看到八国联军时期从圆明园流传出来的中国文物，去拜访伦敦消防局或者市政府，有专人讲解政府的工作流程和职能，去浪漫的泰晤士河划船，静观伦敦塔桥、大本钟、议会大厦、威斯敏斯特教堂、英国女王的白金汉宫，还可以看到换岗仪式，登上伦敦眼， 俯瞰整个伦敦的风光。在伯明翰可以畅游查理与巧克力工厂的奇幻世界，在约克古城又可以参观拥有2000多年历史的约克大教堂和约克古城墙，还可以去曼联球场踢两脚球。当然了，怎么少得了哈利波特的霍格沃茨城堡呢？还有那条对角巷、肉铺街，都可以满足孩子的愿望。我们还会去到爱丁堡城堡的内部、温莎城堡的内部，还会去湖区国家公园划船，牛津和剑桥就更不用说了。 好音乐959英国小记者夏令营开营喽！15天畅游不列颠，寄宿当地家庭，学习纯正英语，锻炼表达能力，体验异域风情，开拓眼界，还会在好音乐959电台发回现场报道哦。报名热线：微信手机同号13552053567，13552053567。 蓝天越来越近，越来越

啊。

开隐会根据个人的英文能力分配到国际班插班入读，和来自全球各国的同学们一起学习。去了英国住在哪里呢？每两到三个同学会一起住在英国当地的寄宿家庭当中，会有一个临时的英国爸爸和英国妈妈，他们会给你做饭、铺床、送你上学、接你放学，倾听你在课堂上发生的有趣的事情。会有带队和领队吗？电台的主持人姐姐就是你的领队哦，她会送你一块安卓智能手表，戴好你的手表，走到哪里主持人姐姐都知道。她会每天早晚去看望你，和你一起上课，所以课堂上要好好表现哦。 好音乐九五九英国小记者夏令营开营了，15天畅游不列颠，寄宿当地家庭，学习纯正英语，锻炼表达能力，体验异域风情，开拓眼界，还会在好音乐九五九电台发回现场报道哦。报名热线：微信手机同号13552053567，13552053567。 清凉，那夜莺啼声起床，月下的花儿都入梦，只有那夜来香吐露着芬芳。我爱这夜色茫茫，也爱这夜莺歌唱，更爱那花一般的梦，闻着夜来香。 好的产品我来卖，你有优质的服务我来推广。好音乐九九最新招商政策正式出台，只需1000元，让您的产品卖到爆表。好音乐九九招商电话：13488662345，13488662345。不信就打个电话试试呗。 涿州市新发地一盒庄西维陀田头市场，京南宝北最大的二手交易市场，现速冻冷鲜库及交易场地火热招商，财富热线13931349178。 弘扬文明诚信，服务大众万家，良乡盛通家居广场沉淀15年荣誉，承载一流品牌家具、家居、建材、家装一站式快捷购物，用超值的消费打造高品质的家居梦想。买家具、选建材、找家装，就来盛通家居广场，购物到盛通，家和万事兴。地址：良乡北关月华大街1号，电话89369998。 买标致到汇金，南有汇金科曼，北有汇金德通，到店购车即送行车记录仪。汇金，值得信赖的汽车专家。 搜索实时热点，网罗天下资讯，开车听资讯。 北京日报消息，5月4号起，位于汇新东街道路东侧、学院南路道路北侧等地的11处出租汽车充电扬招站投入使用，全市纯电动出租车司机可自行前往充电补电。据介绍，这11处充电扬招站中，海淀区5处、朝阳区4处、丰台区2处，每站配有2台直流充电桩，采用优易充 APP 扫码的方式充电，可同时满足2辆电动汽车充电需求。按照设备功率测算，2台直流充电桩单日可满足40辆电动汽车充电需求。北京晨报消息，记者从北京公交集团获悉，2017年“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期间，部分公交将采取绕行措施。公交集团发布的公告显示，5月15号活动结束前， 由怀柔区惠都路范奇路口经范奇路、雁西湖西路至百崖山庄大桥、雁西湖路、雁西湖南路，除持有高峰论坛专用的证件车辆外，禁止其他车辆通行。社会车辆和公交车经雁西湖北路绕行，绕行路线沿线禁止停放机动车辆。 好音乐九五九， 只要你在我身旁。 因为雨慢慢的停了， 轻吹着，所以我想念你们。心是透明的，因为我不想隐藏了，因为决定爱你了，所以你别再怀疑。 走得轻巧，你能不能回头？ 其难对我安慰，不要自找想不开就不想，得不到就不要。谁说分手不曾预料，只要走得慢点就好，不要天荒地老，只要哭到睡着。希望回报，承认感情从来没公道，你会不会后悔你把我抛弃得太早？如果我尊重你选择，还为你幸福大声祈祷，你会不会听到我在内心轻轻求饶？不要 后，太多的语言会挤破宁静的空间，太繁忙的工作会使你暂时失去清晰的思路。车窗外的阳光在这个时候显得格外耀眼，忙过一个上午，注意要及时。